世纪，你的翻过去，我的退去，我的忘记，看透你的东西，紧紧逼迫，如果没有你，我回到一片地，是你让我发现的你，此刻此刻的我，不管要我全心爱你。 你是我不能 能够